喜峰口古称松亭关。1933年，侵华日军妄图从喜峰口入关，抗日名将宋哲元率大部队大刀杀敌于千人，著名的大刀进行曲由此诞生。而潘家口呢，古称卢龙塞。东汉建安11年，也就是公元206年，曹操东征从这里出塞，明代呢曾在此筑城，派重兵把守。如果是在喜峰口水上长城，还有鬼子村和潘家口水上长城这一带进行徒步旅行的话呢，可以分为 A、B 两个路线。那么 A 路线呢是比较休闲级别的路线，全程20公里，乘船沿湖中水峡谷到达喜峰口水上长城和鬼子村。那么 B 路线呢，难度是比较高一点的了，全程13公里，沿村庄山体呢向上穿越2个村子，再由水峡谷向上到达喜峰口水上长城鬼子村，上升高度在200米左右。 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，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用话题引领精彩，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，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，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 986，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，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，移动中的价值资讯，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，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 986。 好的，各位亲们，欢迎回来，继续盘点北京周边的这些可以徒步的好去处。下面呢，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白河峡谷，群山峻岭蜿蜒白河尽收眼底。白河峡谷全程18公里左右，沿白河谷穿越到四荷塘大桥，休闲级别的路线老少皆宜，而且呢，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能自行的调节路线的长短。嗯，我觉得白河峡谷应该是适合居家徒步的一个好去处了。白河峡谷呢，是一处原始风貌保留相对完整的自然峡谷，被称为百里画廊。沿途道路险峻，村落相对稀少，适宜自然探索旅游。从密云县沿白河逆流而上，直至云蒙山北麓，就到达了白河峡谷最为壮观之处。那么此地的山势陡峭，悬在半山之间的道路两旁呢，都是悬崖绝壁。经过令人惊心动魄的穿越石缝的旅程之后，再往前行，就到达了景色最为壮观的地带。登上道边的悬崖的石台，群山峻岭和蜿蜒流淌的白河便可尽收眼底，美不胜收了。下面呢，给大家推荐的是云龙山。云龙山是可以在燕长城边寻找龙脉的地方。那么云龙山的这条穿越路线呢，可以叫做百慕井云龙山燕长城徒步穿越。这条路线呢，全程在18公里左右，沿山间小路穿越燕长城断崖绝壁，徒步上升600米左右，难度是很高的路线了。云龙山因山中有一龙脉在云雾中时隐时现，似神龙腾飞而得名。山里面峡中有峡，洞中套洞，还有滴水观音寺、红果寺以及燕国古长城遗址等等，再加上民间流传刘伯温在此未敢风水设一字长龙阵，与孟姜女之子有关的童子峰等传说都为这里平添了许多神秘的气息。如果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呢，不妨去云龙山一探究竟。龙泉峪水峡谷是我要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最后一条徒步的优美路线。龙泉峪水峡谷呢，也有袖珍小三峡这样一个美誉。 龙泉峪水峡谷呢，以长城峡谷和溪流为主，全程仅10公里左右的路线，环线呢也才15公里，上升高度约400米左右，是一个休闲级别的路线，也是老少皆宜的。那么也可以根据自身的体能随意调整路线的长短。龙泉峪的位置在延庆的东北侧，昌平的北边，沿峡谷行进，清澈的溪流，奇美的山形，可以称为北国袖珍小三峡了。峡谷内各种巨型的奇石怪状，比如洗脚盆、串水铺，还有大小龙潭、母牛泉等等。峡谷东侧的崖壁上，长城时隐时现，直通小西湖、黄花城。龙泉峪长城呢，是明代内长城的主线，长城由东向西，自大水峪关进入怀柔，经过慕田峪、箭扣、北京碣、黄花城、西水峪之后，延伸进了延庆县的龙泉峪，往后呢，直至西南50华里的地方，长城又重新出现，向北经过水关之后，就是雄伟的八达岭长城了。 沉迷的微笑。 好的，朋友们，欢迎回来。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，我为大家盘点了一些京郊周边的徒步穿越路线，希望呢能给你的出行计划带来帮助。那么接下来呢，给大家说一点健康常识吧。很多朋友呢都知道吃夜宵会发胖，然后就忍着饿，挨着难受就睡下了。其实这样呢对身体往往也是不好的。其实吃夜宵呢不一定真的会发胖，只要你吃对就可以。那今天呢我就特意盘点了一下吃哪些夜宵不会发胖，既能够满足你的口福，然后呢又让你舒舒服服的睡觉，而且还让你越吃越瘦。首先呢要说的就是排毒绿色果蔬汁儿。有的时候你觉得饥饿，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饥饿，而是因为你体内的细胞呢缺水，因此啊大脑被误导发出了一个信号，就是饿了。想想自己晚饭吃的是不是足够丰盛呢？如果真的足够丰盛，现在还饿的话，睡前建议喝上一杯绿色的果蔬汁儿，既能够及时的补充水分，又能够解决饥饿感。同时呢还能释放果糖，帮助放松神经，促进睡眠。那么还有一种饮品呢是可以解决睡前饥饿问题的，那就是牛奶咯。牛奶真的是好东西，牛奶当中含有氨酸，这种成分使人可以镇静下来。晚上喝上一杯牛奶，不仅不会导致发胖，还能够帮助改善睡眠质量。要知道，睡眠质量的好坏与身体肥胖度也是有很大关系的，越睡不好，越容易发胖。晚上在睡觉之前呢，喝一杯温牛奶，能够帮助有效地提高睡眠质量，也能让你在睡眠的时候排毒代谢进行正常，而且呢，给减肥增加一些动力。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的夜宵美食就是南瓜粥了。现代营养学研究发现，南瓜呢热量最低，即使是在睡前吃也不会导致发胖。而且南瓜呢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果胶，不但具有良好的饱腹感，而且呢还能吸收肠道中的代谢废物和致癌物质，帮助肠道在睡眠的过程当中进行排毒。另外呢就是吃香蕉也是可以的，晚上吃香蕉不仅不会导致肥胖，还能够稳定血清素和去黑素。香蕉中含有镁元素，这种元素能够在睡觉的时候帮助肌肉放松。香蕉当中呢还含有大量的纤维素，多吃的话呢可以帮助畅通肠胃，使身体内的毒素顺利的排出，让你无毒一身轻。那么晚上如果是真的饿了的话呢，还可以找点马铃薯来吃，让马铃薯来填饱你的肚子吧。马铃薯呢有清除干扰色氨酸的作用，色氨酸与诱发睡眠有关系，所以说如果你想睡个好觉，睡前可以吃一点烤马铃薯。另外呢，家中也可以常备一些红豆汤，适量的红豆，少许的陈皮。那红豆呢，洗净，先放在水中泡30分钟，然后呢，再放入砂锅中加清水煮30分钟，之后再放入陈皮，